好，欢迎到我 Touch Channel 呢条今季拜继续2016回顾嘅。上季拜本谂住 ACG， 结果净系 A 都讲成半个钟啦。 喂，咪先，你上个礼拜咪同我动画嗰做喎？ 系啊 ，A 咩 CG 啊？ 我咪叫成个动画咯。 喂 ，C 同 G 完全冇掂过咯。C 嘅今嚟讲今日先啦，今日今日好似最大嘅新闻就 好多又完咗咯。 系咯 ，Room 快速所追完咗咯。我以为呢套作品会同《四人中共存亡》。 然之后，然之后，漂泊水又完埋咯。 突然间。 系啦，然之后套银魂又话要完咯， 大家好似未完， 唔系要咯，即系唔系最终将突入 突咗好耐，但系 突咗之后要突咗一年咧，就冇人知。O K， 睇而家进度应该一年左右啦。 咁问题系喂，冲去睇噶咯， 死得翻系 温票数， 咁系嗱，即系讲啦，今年其实最紧要就系、是。头即系今年漫画界系真去到一个就系、是、嗱，今年咧《Big Sin》咧终于跌破百万，每周出书数跌破百万啦。 啊，唔系，今年有件大件事，我记得。今年上年咧，富坚终于打破咗纪录，好似有一年冇终于断咗个咩每年都有嘢刊登嘅纪录啦。 佢相传话佢病得好重啊嘛， 终于断咗啦。 相传。咁实上，居民啊，真系我话佢真系有病嘅， 中二病， 唔知啦。咁佢 F 渗出咗咯，咁咪继续病落去咯。 吓、啊， 今年系好多，今年系马嘅去咗一个就系、是，喂大佬，我真系唔知点解，即系有时我想搵下马睇下，完下一套，完下一套，新嗰啲好似冇咩叫助力。我睇睇今年 新嗰啲咪一大扎网上连载歪歪轻小说改编咯。 撞鬼啊，大佬，冇话逼。 但系真嘅，我唔知系我冇留意正咩事啦吓、今年系多咗好多，或者即系呢一两年啦，可以话系多咗好多网上嘅无聊漫画。因为日本搞网上无聊漫画，终于叫做开花结果咯，我感觉系 多咗系。 你唔同以前咧，佢哋搞无聊漫画咧，即系初期啦，讲几年前啦，佢好兴就系话，第一讲紧要你装个 app 或者装个 plugin， 嗯， 然之后懒系好似你睇紧书咁样，要揿掣揭书，俾埋咩，俾埋个效果你咁样。 系啦， 吓咁啊，而家就越嚟越自由噶啦，基本上即 系呢啲效果费事俾你啦，直情当系 JPEG 揿掣咁就算数咯。 系啦，甚至有啲可能交啲嘅，你一个 JPEG 算吓，你自己碌落去啦。咁有啲就可能有个 app 啊，之如此类，有个 dedicated 网站啊，即系总之系成熟咗好多嘅。其实亦都系即系多咗好多选择嘅喺呢一方面。其实我发觉系， 或亦都多咗漫画嚟嗱，以前一套怪兽护神咁样，以前系喺网上连载噶嘛。而家系网上边自上连载，跟住又动画化啦。 以我睇就好多网上连载咧，佢哋醒咗咧就同你讲紧，可能就系无聊最新几话俾你咯。旧嘅你咪要睇买翻单行本。 呢个快聪明，因为有时嗰间例如话系 可能就系俾头两话，然之后就系最新嗰几话。咁其他嘅你要睇咪俾钱买咯，单行本咯。 呢个系做法好嘅，咁样。因为其实最新几话咁，你再系想储嘅， 系啊，即系你或者你想开个头望一望先嘅，佢都有头一两话俾你睇咗先吓，当试睇。其实即系，所以我觉得系日本佢哋个网上无聊嘅，即系漫画嚟讲系叫即系终于成熟，终于叫做可以用咯。其实系 同埋亦都变成咗就系、是、传统嘅漫画字越嚟越就系、是、开始真系跌出跌得好紧要。喺度讲过啦，咩嘅先跌破一百万？ 喂，唔得噶，咁我煮杯面嗰个先粉乜嘢嘢执住啊？ 单行本咯，单行本好啲嘅，即系我今 喂太好。你记住，搵连载字执住系庆咗变咗识成唔 care 有佢啊嘛？你搵单行本 咁啊？ 你唔系啊嘛？会奢侈咗少少啊你。 不过今嗱。咩嘅先？唔好讲新地啦，新地跌到得几廿万，只跌到咗即系。你仲 所谓咪所谓嘅第三大，然之后同你讲，其实系输到阿妈变得嗰只。 今都仲 keep 住百几二百万，今好似 咩先咧？ 四分咩一百跌破百万啦。 系咯，喂，一变咗独大喎，其实 即唔系即系得翻今日仲系超过二 咪就系咯，系咯，即系今独大，然之后就一间细啲嘅咩啦，先同一间唔知去咗边嘅新地。 而且仲有所谓跌破，仲有一样就系佢二百万系同佢全盛时得四分一嘅咋。 Magazine 全盛時期好似400萬，而家得翻800萬，而金全盛時800萬，而家得翻200萬。 喂，唔得噶喎，咁樣而家得三首先，咪即係冇心攞咯？ 冇咗好耐啦，因為而家嗱手機啊，而家手機 app 可以睇漫畫啦。 係啊， 跟住而家佢，跟住而家漫畫又越嚟越少人睇，周刊 唔係越嚟越少大 title 你值得去追連載。即係可能漫畫仲有人睇，可能咪等到出單行本先一次過睇咯。嗯、有啲人 同埋有啲散咗，即係以前咧就集中喺少年志，而家分散都好緊要啊。 而家講真，一個 title 同你講幾廿本，又月刊又周刊，有啲又特刊，有啲又別刊之如此類咁，大佬啊散到咩？有啲又真係踢咗過去網上， 有啲嘢比如可以諸如此類。即係佢成個場面以前咧就集中喺幾本即案子，而家就打散咗就百家爭鳴啦，即係散咗，大家各有各揾食。 如果你記住我哋講三大嘅喎，仲未講國川係喎。 咁我係國川係仲一批， 就 係國川係20。 啊，仲有 Squareness 咧？ 嗯， 你明唔明先？即係其實仲有好多態度，即係散曬而家係。你以前唔係你以前得三大啫嘛，冇即係你乜三大社啦，起碼即係其他社可以不理啦，但係而家唔係。 而家係網上有分一批，跟住而家小說版成一批，甚至去到古靈精怪一大一堆，變成咗就係、以前漫畫其實冇咗以前嗰種叫做咩一本一睇三大周刊，只要揾咗個地盤嘅話，你就可以就揚名抹辣，即係叫揾盤滿。以前係噶嘛，你章裏面你只要有個地專欄，跟住有地盤俾畫，只要你唔好俾斬稿，咁你好快讀畫化，然後你就發達噶啦，即係百萬嗰只。但而家边有啲歌仔唱咧？ 唔系，好简单嘅啫。你撇白水嗰啲咧，如果今时今日先开始连载咧，应该玩唔到噶啦，应该玩唔到落去。佢当年都仲可以话叫做，即、就、系、是、你嗰个讲法成立，佢先至可以 keep 到而家啫嘛。其实我觉得系， 即系去咗一个就系、是、呢一年系好明显睇出就系、是、漫画传统嘅漫画纸上漫画纸啊。我希望咧就系、是、所谓叫大势大势力咧。变散咗嗱， 散咗兼洗牌咯， 系咯嗱。就今年嗱，同相比如果今年我系咪唔应该系算唔系错觉嘅就系，我嘅就连轻小说系都好似冇咁夸张啊，唔系都好强，但系相对讲好似冇咁夸张。 夸咗，其实夸咗。往史轻小说系改编，通常都系一啲 二三线。 二三線，但都仲係大社嚟嘅，即係仲係同你講緊，可能係國川系啊、港潭系啊嗰啲嘅輕小說，即係起碼你喺街見到有單行本出過嘅輕小說，有啲名堂嘅輕小說。而家係多咗好多，因為都係講過啦，即係網上免費連載嘅 platform 豐富咗、小說都係。而家有好多網上連載小說。網站又好，或者甚至乎個作者自己喺自己個網度連載都好，係連嗰啲都同你講緊九死十十都可以同你改編到漫畫。 咁好簡單就係、是、今年嘅十月有成60几個動畫讀 好簡單嘅，即係我而家有留意，我而家有留意嘅漫畫輕小說改編啦嚇，起碼有十套八套都係講轉生嘅，二世界轉生嘅。你諗下， 實去到就係癲咁滯嘅，去到已經係。 係啊， 依個係即系因为佢即系， 即系里边九成九都系呢啲咁嘅网上连载轻小说嘅改编网上连载漫画。 因为佢而家潮流兴，因为而家动画化即系个都真系动画化，个希望 唔系佢就系等到佢就系轻小说出咗，出咗个书再倾，然之后佢要短时间内将佢漫画化咗先，等到更加容易动画，更加容易有机会动画化到啊！佢就係咁嘅concept 嚟， 即係造成就而家漫畫係變咗就，唉，又係轉身係冇啦啩嗰只咯。 耶！ 同埋今嗱頭先講嘅就係除咗以前三大社，而家今其實多咗啲細出版社嘅漫畫同畫法，例如話一信社啦、方文、一信同方文、方文係 方文仲叫做細？今時今日大社啦，頂你！ 一信社俾嗰盒收購咗， 一信社都仲可以叫細，即係唔計收購，唔計保公司先，仲可以叫細。方文寫字頭同你講大中添啊！ 每季平均 就少一套。喂，你講緊你講百合賣萌，寫方文其誰啊？ 每季最少一套啊！佢而家喺度 keep 住花文系，差唔多成为咗叫做 每季一定一套字一套以上嘅，系方文系方文系作品改编， 真系 红到咁样嘅方文社系，今年系真红。呢两年就应该佢系佢几时就开始红嘅方文社？ 喂，专家讲下我， 方文系 会追方文嘅嘢得你啫喎。 吓、啊，你咪唔系得我咁， 即 系 呢度在座咁紧。 哦，呢度在座，唔系即系其实你讲紧就系啲睇以前睇嘅漫画嗰啲个心倾向咧，睇方文呢类日常系。即系佢日常讲班，你就系咩都唔使做，你个男唔会有男主角嘅，就系睇住成班女女饮茶食饼 喺度饮饮食食行企企咯。 即系佢啲人，即系佢个倾向开始变咗做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就冇以前嗰类漫画，即系你见个男主角好有行动力嘅。依家直情男主角唔喺度啦，我就系睇班女就算数啦。咁方文社呢类咪迎合咗依家啲嗰对。即系嗰类 A C 之迷嘅心态咯 ，keep 到变咗就叫做新嘅系统方文软绵百合系咯，叫做 系啊， 因为 其实我就唔系好中意个方文嗰种系百合，因为其实佢嗰种倾向系日常系嘅， 日常系咯， 系咯，即系你话真系百合嘅，始终都系一顺社噶啦， 一顺系大众嚟嘅， 一顺系大众嚟嘅，但系 相对嚟讲，即系以动画化或者话红当啲爆红程度，近年系方文跑出嚟， 系即系 一顺，即系仲系。仲系叫做小規模， 即系证明其实啲读者系都系倾向中意睇饮茶食饼多，中意睇真正嘅百合嘅 软绵绵咯，即系方文系吸引咗呢个市场， 轻松啊，即系个游行，即系个气氛治愈，佢中意睇呢类啊嘛。 所以有时喺呢年呢类似作品，大家以为方文射嘅，即系话系龙龙嘅和嘅， 系啊， 但以为系唔关事。 咁又即系咁又过分咗少少，将个 middle 摆到明唔系方文嗰边嘅嘢啦， 即系大家以为系啊嘛。 咁啊，真係過分咗喎！呢個我覺得係， 即係有時搞錯實有嘅，間唔中有啲即係，因為大家認為一樣嘢一定方文嘅，一去到呢樣嘢招牌咁就係方文社依系統。 係啊，但係真㗎，講岔開少少啫，又始終又提開張恩美，大佬唔好咁啦，好唔方文嘅其實套嘢本身。 但大家唔会啫，即系唔错，唔会同真实真正嘅真实系差好远可以。 即系你叫严格嚟讲，虽然啲角色冇死到啦，但严格嚟讲，吕卜龙系二世嘅转生嚟噶。OK， 唉，真系，即系呢、這个，即系有一方面就真系叫大众啦，三社弱化，跟住连大家认为唔可能结束嘅漫画都结束埋啦。 呢个真。但系即系你应该系想讲骨龟啦， 系啊。 但系正系正在骨龟个漫画家已经公布咗下一套作品个主题咯。我系极之觉得极之恐怖，讲偶像嗰啲佢讲偶像， 唔系啊，佢好 in 嘅其实。 乜 in 唔 in 啊？嗰种即系嗰种风格啊！ 你点知佢点知啫？有可能有另外唔同晒咧，因为只要郭龟玩咁多年咧，佢有个固定风格，佢唔敢去挑战就系、是、新风新貌新风格嘛。 即系唔系真嘅？佢个时 sense， 佢嗰个触觉咧，我完全唔担心，我担心佢个风格啫。其实 话明新风格真系可能突然间你发咗另一个新本子咧，你冇得讲嘅呢啲嘢。 我惊有个女体化嘅两尊出嚟同我做偶像啫。 嗱，唔好讲笑。肩上睇 冇啊， 咁有爆点啊？ 够爆点啊？ 系啊，嗰啲系嗰句美少女偶像几少咩？我记得叫两张都系偶像，呢个够爆啊嘛？呢剧情 即系我知好多人都有对呢个偶像佢有佢自己睇法，但我唔想睇两张女睇法，大哥。 冇错， 今年漫画界有旧年练咗成年嘅高分少女，今年终于复活啦 ！Yes， 系啦， 太好啦！仲同你讲咗复呢头复活，嗰头同你收罗场，实在太猪姐啦，作者。 咪佢原本已经有收喺暂停咗前已经收有份就陈锤飙出嚟噶啦， 飙出嚟还飙出嚟，系同你讲紧复在第一话就直接掉个收罗场出嚟嗰下爆 咯。唔系咁，咪你估唔翻观众，但系我啲读者就 kill 晒噶啦，而家成年。依单嘢当初同 SNK 练到，唉，呢八点磅 CIK 练到两间公司纯粹为啖气，结果唉搞唔 掂。即系最紧要系，仲要系严重弱势嘅 SNK 就 系 咯。 屌你冇呢单新闻，大家当你死咗噶啦。 炒花生斗啲完全系超冇营养，有你同埋你凭乜练同人练啫？你而家冇弱势， S N K 基本上你真係叫就依幾依今依今年好似又有啲 game 出下咁樣， 唔係誒，而一據聞話會回歸原本啊嘛，聽住先啦， 聽住先得。 呢、這個呢、這個我哋講遊戲嗰陣可能提一提啦，再 係啦。咁大致上由漫畫好似差唔多啦，因為咁漫畫又真係靜啲，真係冇乜，因為咁咯。今次大局係完全變咗，就係越唉，即係連漫畫都唔多想睇啊！我而家睇漫畫都係睇埋啲有動畫化嘅， 睇得薄本嘅啫。 唔係，都有睇，啱先睇完誒《Long Good Riders》，我幾好睇，好睇嘅動畫，好啊，係幾好睇嘅漫畫係。 O K， 唔係咁係動畫作畫太差啫，唔好咁啦。 我都唔正，一定一啲人先套租好過。好啦，好啦，我转一转去游戏，咁游戏反而多啲嘢讲游戏。首先头先啱先喺开咪之前啱试完嘅 PSVR 今年嘅主角游戏界， 但系我哋冇我哋冇上呢个夏天嘅堂， 冇啊冇咁嚟冇攞呢个 game 嚟咁冇讲啦。系对于 你话对某啲人嚟讲 PSVR 就只有嗰只 game 你知唔知啊？ 对某啲人嚟讲 PSVR 咧最好可以玩 H game 嘅。 但系你喺 点？你话搵神人 port 只 CFD 移过去咯？ 电脑啊，玩电脑，不过电脑贵，电脑呢套配着，玩电脑版配，啲电脑嘅 VR 配件好贵啊，超贵。 唔系、最新消息有神人写到 driver 可以用喺电脑上面用 PSVR 喎。 唔系呢个诶， 仲要系接 support。Stream VR 个 platform 哇，咁抵咁抵玩喎、 啊。不过个隐忧系唔知碌棍得唔得，即系净系知个 VR 本体做到，但系碌棍做唔做到就未确定、 哦。因为其实最紧要就系碌棍，反而系碌棍。 因为手掣就最新Steam 官方直接 update 咗新 version support 啊嘛。 你使惊？如果真系出得 H game。一定会出支特制棍噶啦，防水嗰啲啊 ，IP 六八啊，原来。 但系我哋冇用啊嘛，我哋要窿啊嘛。 咁系，不过 就系你想要支棍啊，其实我对你嘅兴趣冇兴趣啊，其实。 唔知啦。嗱 ，PSVR 咧，我之前系试啊，即系有啲玩试过赛车，玩到头晕嘅。咁头先我试，即系头先我喺直播攞部机出嚟试嗰时咧，试过打完轮破。其实效果几过瘾嘅，即系你系可以，你真系可以用个头去移位睇人哋预购啊呢个位咧，好过瘾嘅其实系。 即系个临场感咧，真系做得，真系做得好嘅。 但系真嘅，虽然其实以我嘅性向嚟讲，应该都系会睇我预购，但系冇计啊！阿叶影爆炸头实在太抢镜，我大部分时间睇到，喂，好立体啊！个头其实， 我就即系依佢系我做嗱。打完破不过佢设计好麻烦咯，因为佢而家系睇住佢啲对白， 同埋头先讲嗰只赛车咧，我都有试到头先。问题唔系头晕，问题系咧，因为佢啲 instruction 啦、啊，啲告示咧，其实系摆咗喺啲唔系你视觉之内嘅位嚟嘅。即系如果你专心地望住正前方咧，你系会望唔到啲 instruction 嘅。 系啦， 我头先开车就同你讲紧，拣完 mode 之后，点解佢净系叫我揿正方形？转 view 嘅，然之后玩咗一轮先发觉，咦唔系，原来系佢喺我嘅视觉以外个视界以外有嘅 instruction 叫我及圆圈咯。 嗯， 你玩落啊？ 佢真系 prefer 你周围望喎。 吓、啊， 好烦啊！因为赛车其实系比较麻烦去你周围望啊嘛，因为你集中喺个位置啊嘛。 系嘅，咁我觉得佢呢啲 game 佢都系，即系佢嗰系想你周围望，所以佢先加咁嘅嘢啫。可能之后佢会改善嘅。咁但系当然咁样其实有啲唔 user friendly 嘅就真系。 冇错， 嗯，即系因为始终你VR game 佢要求你重点就系可以周围望，但系有啲 game 系唔能嘅，你系冇好难会周围望噶。 就系你讲嗰只赛车 game 咯， 就咯， 佢好简单啫，揸车大家都明个视点系望正前，即系正中远距离嘅嘢，因为你望紧你前面个弯啊，前面条路噶嘛。问题就 系咁又唔系，揸车要求你一眼挂七嘅要睇镜。 我明，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打机一般角度就系、是，即系话咁讲啦，一般打机向嘅揸车，其实重点都系嚟紧嗰条路，你会点样去，譬如准备地收油啊、转弯啊咁嗰啲杂不楞啦。有一个问题出现咗喺边度咧，就系、是、因为佢嗱，如果你系车外视点啊，可能唔觉嘅，车内视点要觉，咁啊第一次写起身啦，你可以去、即系立侧边去望望后车啊，转弯你立下隔篱车啊望镜啊，但系出事就系出嗰度咯，因为你会望车内嘅嘢。车内嘅材质全部变咗，就唔可以 drop 得太低。变相就系话，觉得旧版 PS4 就唔够快嘅，你新版我都唔见到好咗好多。 咁你講真嘅，你話係咪真係夠？根本就唔夠力新版都。你問你撐到一條4K 片先至勉強可以頂得住 ，sorry 唔係4K 解像度啦。咁去到個問題就係、是、你換咗係啦，你一望遠嘢，全部嘢散曬嘅，大架車清，但係清嗰啲你睇唔到，要睇到嗰啲又唔清喎。咁你點啊？就算 even 我試過朋友部鋪咧，用過 PS4 鋪嚟玩 PSVR 咧，啲字都仲係散散地。 哦，佢講到明 downscale 啊嘛，你記住。 不過就算係咁講，頭先玩嗰啲槍 game 咁樣咧。就算是就算你比着即是可以做到啦真是全乜嘢都清啦。新鮮我玩一下嘅但是你真的要我同你玩煲嚟煲玩包咁煲个几煲两三个钟头我算啦。 会头晕。 两三咪头唔头晕就睇睇質嘅。但是头晕之前你个头先会攰囉。 攰嘅。 因为其实肩重㗎嗰嘢。 一重㗎你转嚟转去十分嚟分你好辛苦㗎呢、這个。因为呢个有啲似咩就係睇咁 game。你 有啲唔同睇咁 game 咧，要求你全身运动咧，其实反而平均咗咧，冇咁大镬，因为你整个人运动量你系攰就攰啊嘛。但你依家 PSVR 其实佢大部分 game 都系如你坐低玩，你要喐嘅顶笼都系头，比尽都系可能上半身有限度地喐， 即系你条腰嗰上面 咁样局部喐，其实仲大镬嘅，其实系。 所以我即系你话玩样玩好过瘾，但系。你叫我真系买嚟摆嚟做主力嘅话咧， 因为好简单，你做开运动都应该会知嘅。你如果你成个人运动，你嗰个攰咧，你喘气啊，个人攰咧，其实 so good 嘅。但如果你局部性地喐某个部位令到佢攰咧，咁就辛苦好多嘅。即系譬如你长期望住个 mon 颈紧啊，长期有 mouse 嗰种手梗啊，嗰种攰咧，系更加令到你个人系唔舒服嘅，其实系会 即系我 即系 PS 嚟玩 VR， 我谂唔止 PS 嘅，即系其他嗰啲 VR 都应该重嘅，即系短期内都好难解决呢个问题。讲真句， 至少个即系叫做 个游戏个游戏嗰个 唔系技术问题啊，呢、這个唔系技术嘅问题，系纯粹系本质上佢嘅问题就系佢净靠个头喐啊。呢、這个因为已经唔系话你话唔系话你用钱或者系本身个游戏设计， 佢靠咗个头喐，佢仲要加咗个 loading 喺个头上边，所以你唔可能玩耐嘅游戏。你平时玩电脑 game 或者 PS game， 你可能一口气玩四五个钟，你最多个人系精神上攰嘅啫。 喺个系， 但系 PS 又唔可能。我头先可能玩咗半个钟，我已经觉得好唔舒服。其实个人系唔系晕嗰只，我又唔系晕飞啲，唔系成，但系我系条颈好攰，觉得。 呢样嘢就系变咗就新鲜感好够。作為出頭是好的，但你說是不是遊戲未來呢？ 我又覺得跟 V 差不多啫。你 V 都是的，出嗰陣是歪嚟細的，你之後有多少人 last 到落去 keep 住玩啫？ 嗱，講 V 咧，今年 VU 啊追停咗啦，而家就Nintendo Switch 啊嘛， 系 啦，即系 Switch 啦、 啊， 但系 Switch 嗰個仲好似話 render 相唔係真相嚟嘅， 唔知啦，因為佢話下三月出到喎。 因為仲要據聞話个 spec 几高下、 啊？几高、啊？佢话系 PS 4同 PS 4 Pro 之间嘛， 系咯， 相传啊嘛。哦，听住先啦，只要当初 NVIDIA 嘅话 ，PS 3应 该 make sense 嘅。如果同我讲粒 Tegra 夺得死部 PS 4嘅话， 唔知啦，听住先啦啲嘢。因为我 N 记话 spec 啦 ，Tegra 嚟噶，你边 个 ？N 记话 Tegra 好肯劲噶， 佢话咯，听住先啦，有一句，我都冇乜总之系佢出咗蛇，睇下价钱，睇下咩 game， 咁我即管考虑下咯，考虑考虑咯。 咁啊，又系 Mario 世界嘅啫，冇玩啦。 冇所谓，反正我今年我 FS 15都冇买到。 诶，咁单咗 Mario One 未啊？ 冇啊，未买啊，未 得闲。即系后边要俾钱嘅 CQ 钱嘅啫。 乜预咗神早讲咗噶？ 收费 game 其实讲到明噶。 你想扭蛋啊？抽机你想玩货金嘅有抽翻？ 扭蛋俾钱我唔介意啊！你开关你要我俾钱。我真系谂下，我真系同你谂下佢啦。 试玩啫嘛，俾你冇试玩啫嘛，纯粹系。你仲想点啊？ 不过头先 PSVR 咧，如果佢出只出将，如果佢零系列会继续出落去，我会想玩嘅。 O K。 零系列就得，零系列依个嘅，不过零系列我觉得依个包游梯都可以勉强可以。 系啊。 的亚礼排球出咗嘅话就买。 我反而想玩咩咧？影楼系咯。 都好 ，OK， 都 OK。 个问题我系想做侵入者嗰边咯。唔系你 VR 咗，我做起我做起陷阱，其实冇乜过瘾嘅啫。你要感受啲陷阱噶嘛？其实 VR 咗之后， 我有冇我呢度除咗特派宣言之外，有冇玩 FS 15啊？ 咁我连机都冇，你问我。 咁啊， 我在座有 PS4 得你咋？ 我嗱仲有阿色魔嘅，但系我两个都冇阿都。 色魔 PS4 嚟睇 BD 嘅啫，唔好咁啦。 我部 PS4 系而家仲系打紧人龙人打人龙六咯。 我以为仲打人龙极添。 极打完啦，人龙六咯，即系。即 game 以首个首周69万，就啲人话系跌咗一半嘅，因为即 MS 上一次就 MS 一来 MS 16同期啦，二来其实听好多人讲都话，其实个游戏性都系差啲，即系宁愿打翻五嘅，佢哋讲系。 唔系指人龙啊，我系指 MS 15啊， 首周十五抢晒啲人咯， 但系 MS 15得16，即系69万啫喎，首周。 咁讲真啦，等咗咁耐，好多人走咗噶啦，冇玩啦，有一年啦， 唔借咗啦，鬼嘅，除咗一年，除咗特派专员系 FF 厨之外， 兼且真嘅同期几只叫做啊话题 game 一齐出啊，人龙 F 十五四人巨咒， 食咩？呢个时候其实少有，好耐冇试过咁旺啦， 系啊。 以前聖誕節係，以前聖誕節因為撞 game 撞 game 係老鳳噶嘛。 唔係，但係近年同你講係都會 game 撞 game， 歐美嗰邊咯，日本好耐冇試過咁 死曬咁滯一個場，死到七七八八啦。 但係個問題就係今次咁樣撞法，其實變咗真係你邊玩一次啦？講真， 次個 F 十五第二個禮拜已經跌得好緊要啦。 兼且仲要同你個 F 十五歡樂 game 嚟噶嘛，今次幾多筆你睇下？ 嗯，即係變咗就。你 F 十五都跌成咁，入根本 game 界冇嘢讲啊！真系， 嗱，应该咁讲系FF 其实我嘅睇法系日本两大国民级 RPG 咧 ，FF 个势系跌得几犀利嘅。当然佢多 franchise 性，可能你乍眼睇 keep 到个升势，但系其实佢已经冇 DQ 嗰种叫做力噶啦。即系今次我嘅睇法系， 但系 DQ 十一就下年话会出到，我话。 听住先啦， 听住先啦， 听住先啦。 连副体出埋啦，但系我觉得呢样唔重要嘅，系最紧要睇只 game 出，睇嘅2017年后出到先。呢日我都会 keep 到个升势嘅，始终你都系 app， 始终你 DQ 相对咁，大家饿得比较耐。 DQ 一来，因为 DQ 其实唔系，因为咁讲，你有留意开，有一路打开你都知，其实 DQ 叫做系其实仲 keep 到个传统噶，即系 DQ 你讲 DQ， 大家因为个 image 系一只咩 game， 但系 FF 其实。即系所谓次世代之后系，其实改过几次大更改，其实 已经唔系已经系咩 game？ 即系严格嚟讲 ，FF 系冇一个固定嘅方向性嘅。 佢挂个名嘅啫嘛。 系啊，咁变咗咪嗰种死忠冇咁冇 DQ 咁犀利咯，即系我的感觉系。 嗱，今年嗱，反而咧，你话但系传统家庭 game 就变成咁嘅样啦。手游就日本，但系日本发即系完全发咗神经啦。手游就 咁 keep 住呢几年 keep 住嚟噶啦，根本就冇停过。 今年系 手游个热潮根本就冇停過。 今年主要就 Pokemon Go 嘅啫嘛，手游二军大起都唔算二军嘅啦，其实 有诶算得上二二地军啦，其实 因为佢唔系玩扭蛋嘅嗰种玩法，而系用 AR 玩法。 哦， 搞到咧我跑出我嗰最红最即系出咗时啊，头嗰、那个即系啱头嗰个零礼拜。哇！成个观塘海滨公园个都系捉怪兽，攞手机。 哇！直头真系变咗一个社会现象，呢个真嘅。 好夸张嗰时， 即系讲紧唔系净系日本啊嘛，系同另外成个亚洲 ，at least 我知系成个亚洲区先啦。即系我知欧美都 hit， 但系又好似冇咁夸张。但系你讲香港、台湾、日本三地系黐咗线嘅，根本完全。 甚至我而家有时搭小巴或者喺车度见到捉咗人喺度捉紧台。 最主要系真系个点讲啊？个游戏族群大咗好多。 系如 果你会嗰啲大妈大叔。你记住佢连 Pokemon 系啲咩都可能唔知噶， 但系佢捉， 但系佢一样捉咯，黐线噶！你会见到真系， 系连一班以前唔打机，佢玩鸠又捉啦，转下猪嗰啲咁嘅级数嘅都嚟玩啊！ 系啊， 因为你话好似我哋呢啲平时玩开手游嘅，另一就另一回事啦。但 咁啊，真嘅，我哋玩开手游，又或者可能同你讲紧有一班真系饮 Pokemon 奶大嗰一群， 唔意外嘅， 系啦，嗰啲就完全唔意外嘅。但系啲大叔大婶，你记住佢哋，我听过好多例子，我同你讲紧，其实佢哋唔系因为个仔女玩啊，佢哋系见佢哋 大叔群，佢哋同年龄个群玩，佢哋又走去玩，佢哋可能连啲怪兽咩名都唔知，成话诶黄色嗰只咯，只雀咯，只恐龙咯，咁样嘅就其实系佢哋 唔识噶，都 照玩 啦。 其实咁恐怖，同你讲，仲要社会现象到同你讲一窝蜂到嗰个程度系，即系可以用恐怖嚟形容嘅。日本嗰个情况同你讲紧某啲自殺性地，因為同你講好 Q 多人去捉怪獸，變咗啲自殺者都減少咗好多。然之後同你講台灣同香港，同你講某啲地方咧捉到咧係癱瘓咗交通啊， 或者某啲地方禁止班去捉、 啊、 捉怪獸嘅。 唔係日本就好多禁止啦、啊，香港、香港台灣就唔太覺，但係同你講真係堅係影響到個市民嘅日常生活。 甚至冇幾耐啫嘛，日本咪又係單咯，就係捉 Pokemon 出車禍咯。 啊 仲有而家仲系呢个问题仲严，因为而家叫做大家习惯咗，唔系个热潮淡咗系真嘅，热 潮真系淡咗好多。 淡咗 我谂相对全盛时期，而家可能剩翻几成嘅啫，玩家。 唔系，但系都已经好，都仲好几，即系几成都即系 佢。个基数大啊 嘛，咁你就要减半再减半，都仲好多人玩噶。好啦，即系我而家有时朝头早坐小巴，望一望人玩手机就已经喺捉紧啦。我唔系好刻意望，随手一扫一扫眼就已经喺捉紧啦，撞鬼啊！我咁多啊，仲有喎，即系呢个现象有时咯，即系博士，我用博士形容好难解释嘅。 一来啦，二来，因为佢嗰种情况，你又唔使将追某啲嘢，得闲攞嚟玩下，冇压力啊嘛。其实系、我有啲 friend 都系噶，佢哋玩开可能已经其实摆低咗噶啦。咁但系佢哋每次外国旅行咪开翻嚟玩咯，系咁嘅。佢哋黐线， 去旅行捉嘢咯。 啊， 呢、這个。 当 check in 啫嘛，其实 即系打卡咯，即系 佢当打卡啫嘛，其实吓。 就呢个嘢，我今即系2016年，我嗰阵真系游戏界最即系最，我系奇迹嚟啊！冇谂过咁，冇即系冇人谂到。 你净系讲紧任记出手游，就已经系一个破天荒啦。 系啦，而家出 Super Mario One 啦， 唔系即系先讲系 Pokemon Go， 因为唔好话个开发商唔系先，任记冇钱赚啦，你估唔好玩啦，都系任记事。 嗯， 即系你话当年嘅任记呢只 game 一定冇可能出现到。 时代唔同啦、 因为日本人太了解只手游，而家本已经成为咗，即系佢知道游其实传统游戏嘅本已经系开始，我唔好没落嘅边缘化啦。 即系好多地方都系噶啦，你 A C G 一路嚟讲同你讲咩次文化啊嘛。 但系喺次文化嚟讲咧，G 系已经系次文化，中系次文化嚟咗。 嗯， 手游应该手游取代咗传统游戏机，成为咗游戏界嗰个主流咯。至少日本系。欧美唔 冇压力啊嘛，喂，你买部游戏机，买部手提机又好，部 console 又好，喂，你买嚟除咗打机，其实真系唔会用，你话攞嚟睇碟，攞嚟睇，攞嚟上网，嘥气啦，系咪咁讲先？你真系呢嘈嚟买一部机，放你玩游戏，呢个系一个心理关口嚟，其实系。啊、即係有好多人覺得冇個必要，但係手機唔係就係手機。今時今日 smartphone 人數一部，甚至係幾部，要玩手遊係冇任何負擔嘅，除咗時間之外，明唔明先？但尤其大部分手遊同個 free to play 嘅， 嗯， 啊，咁同你講嘛，即係當咗落嚟，哎呀，好似幾得意喎，咁咪玩咯。 嗯， 所以係好自然嘅成個現象，其實 係。不過佢出現咗就係咩？套動畫化，隻手遊就關咗門啦。 一套半套啫， 好多嘅手游， 一套半套啫。反而我见到更多嘅系套手游赚钱就喺过分嗰头，有钱冇地方使，咪走去做套唔太关事嘅动画，然之后作马超精美咯，无谓地精美咯。 仲有第期啊？ 吓，知啊，知啊， 钱多就真系唔，钱多就系唔。你有 FGO 都动画化啦，所以就最章佢而家个样。 你信佢净系有最章？ 暂时最咗最章，咁有冇其他只唔知啊？ 你信佢净系得最章，嘥气啦。 总之大锤直晚就 FGO 嘅最章啦，佢话。 突翻嚟大锤，唔使净系睇红白咁 dry 咯。 红白今年 红白冇水漆。 冇 水漆， 冇 咗 ACG 相关咁滞。 虽然据有啲人讲话。李明治嗰個嗰對 band 都有啊，跟住啲人話：我頂佢個肺啊！嗰對算 AG band， 你咁樣當咁樣 AG 曲，咁樣 AG 動畫數啊？啲有鬼係咁嘈啊嘛！話但係李明治咁啊，佢啲人話啊嘛，李明治嗰 唔係如果咁唔係咁，如果你要咁講嘅話，嚴格嚟講，好多歌手都有唱嗰啲 AG 相關歌嘅，咁你識得 唔係佢唱嗰名佢只歌，即係嗰陣紅唱啲巨人嗰個人嗰個咧，嗰個歌手佢就唱，但係唱嗰只歌嘛，佢一。 唱李明哲嘅主題曲，咁嗰套嘢紅啊嘛，好易。 同埋最緊要係有好多人嘅睇法係李明哲唔太算係傳統嘅 C C 範疇。 甚至咁講就係唔係我，應該講唔係我哋窄界個系統啦。即係講緊就係今年二百億啦，佢一收到， 唔係好簡單。同你講一般 A C G 係次文化冇問題。你咪同嗰班入場睇出 N 次嗰班同佢哋講，你啲名字係小文化咯，睇佢哋講，睇佢哋屌唔屌你咯。 嚇！你知某優榮，佢真係四五次喎，頂佢個花。我都唔，真係睇見佢，哇！係唔知係咁好睇咧？但我唔想，我而家入去場，如果我入場睇呢套戲嘅話咧，我打破咗 我原則。或者近年嘅特點啦，喂，越嚟越多漫畫或者甚至動畫同埋真人化。 哇， 系越嚟越多喎，真系。 当银魂都真人化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系冇咩唔可以真人化噶啦。JoJo 系好正常嘅。 银魂就少少。钢 炼都嚟，钢虽然好离谱，但系银 魂就少少，钢炼少少啦。沙琪佢真人化。 嗱，最后讲埋呢啲真人化啦，真系。 铁哥依骗我。 等先，啲屁股咧？点解我睇实咪睇沙琪？我系睇紧无下张屁股，冇睇屁股，我睇咩啊？ 咁你不如等劲女咁啊嘛。 真系嘛？ 等佢先啦。我最近喺 Twitter 喺香港嘅 Twitter 睇到有人提，啊唔系 Twitter， Facebook 睇到有人提一个好恐怖嘅提案，劲女大台化。 点？好啦，唔知吐槽，算啦。唉，总之今年就真系乜鬼光年。我唔敢睇，嗰年好似有咗吹打定系有相未啊？ 相咯，即系造型照咯。 冇，我唔好吹 打，吹打好似都有啲啲佢年金嗰刻，即系爱德华拍 张。主要都爱德华啫嘛， 系 咯， 主要 爱 德 华同造型照，主要都爱德华啫嘛，其他人都唔太过眼咁样。 银魂就暂时除咗死鱼人唔够死鱼之外，暂时 O K。 唔系死唔死鱼嘅问题，佢太靓仔。 喂，点解真系用手指咧？银啲小绿色手指 太唔似猫子啊！ 系啦。 系咯， 即系完全，即系呢个就冇所谓啦。 其一啦，其二就系神乐仲未话鼻屎咯， 未话鼻屎， 呢 个 好重要。 唔似唔系神乐噶嘛，大家睇佢嘢，唯一睇佢啫嘛。 唔系啊，唔系睇佢啊，最紧要系佢本人讲过话会有啊。 系啊， 全录最似咪阿新伯咯。 妖，俾副眼镜出嚟有几难啫？ 咪就系咯。 呢个新伯做乜咁靓仔？屌， 唔系冇靓仔，新伯咪新伯咯， 唔系 眼镜戒咗嘛。 真噶，你啤副圆形眼镜出嚟揾边个戴佢都系新拍嚟噶啦， 系冇错， 系眼镜交换咗级数啫嘛。个眼镜冇个个新拍冇问题啦，个眼镜假个新拍假问题啫嘛。 系咯，眼镜先系本体反 正。好啦，咁差唔多啦，今2016年一差真系叫做唉，咁又咁又一年啦。 你想点啫？ 冇啊，下年2017年希望睇下真系。 你想点啫？ 冇咩好点啊！ 咁你依家系一个即系头先听你讲，咁你漫画同埋游戏嗰边都系一个转化期噶嘛？ 转化咯。 咁你可能睇喺佢下年会有啲咩发展咯？即系你唔好话今年。 漫画我冇救啦，漫画已 经。漫画我真系都冇得救，真系。唔系即系期待咪就系个即系个网上 platform 其实爆发。 喂，唔好咁多字啊！转杀大佬，我真系死啦！ 唔系个热潮应该就嚟完啦，我相信，因为直头饱和到一个地步， 开始呕啦，已经。 吓， 系咯。 越嚟越多人呕，唔系开始呕，越嚟越多人呕啊！啲史莱姆先生你好唔好？真系 唔系啊，因为越嚟越多啊，真噶。岔开少少讲埋啲小说嗰边，或者即系 好啊， 或者改编漫画啦吓。讲转生，因为我最近睇咗，真系坚唔少嘅，即系我个人系几中意呢类型，中意 fantasy 嘅。咁但系问题系真嘅，传统可能你哋睇开，你接触开都系噶。而晒阿转生都系真系偏向 RPG 风。开外挂咯，战斗咯，诸如此类噶嘛。而家同你讲紧越嚟越多，直头即系同你讲剑走偏锋嘅转生系咯。你冇话转生系日常啦。唔系讲紧美好世界嗰种日常法，系真系同你转生完之后真系开铺。 咩食堂嗰套啊？ 有食堂啦，有餐厅啦，有拉面铺啦，有茶馆啦。你想讲边套先？ 算了冇知啦，算了 系啦， 我唔想听 啊。先讲下食堂嗰套，唔系二世转生嚟嘅。食堂嗰套即系唔知你讲嗰套系咪啦？即系我讲我睇嗰个食堂嗰套系二世界啫，系个食堂有道门穿到二世界啫，变咗啲客系二世界嚟嘅，就唔系个店都转咗过去 吓，咁但系讲紧系有另外有几套系真系转咗个开料理亭、开咖啡店、开成之如此都有噶，黐线嘅嚟讲。 够啦，够啦，够啦。好啦，好啦，我真系顶唔顺啦，再你再嚟世界，我发神经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